没错，的确是这样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可以说跟我们一起点灯熬油早晨特别早的时候就起床来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一天的生活其实就是通过收听外语广播开始的。 那么大家学会了这个 confident 信心， We should have confidence all the time， 永远都要有一颗向上的心。那么它的名词把 T 改成 CE， confidence。 没错，信心比资本更重要， 是这样的。 好，接下来一个词，收到或者是收据， receipt， 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与 invoice 要同时记住的单词，收据和发票。 下面一个表达，订货， place one's order， 这个 order 代表是订货。要注意，如果要订座位，英文可以用 book，如果订房间常用的是 reserve， 或者是预订一个酒店中的座位，吃饭的座位叫 reserve a table 也是可以的。 Place one's order, book a seat, reserve a table。 那么周老师，您认为如果我们要订这个飞机票，英文用哪一个词呢？ Book a ticket。 是这样的， book a ticket 代表订机票或火车票这样的票。 同样都是预定，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表达。下面一个词，实价， net price。 那么各位听众一定要把这个 net 要记住，我们经常说的是毛重和净重，英文可以用 gross weight， G-R-O-S-S 代表是毛的或者是大概的，那么这个 net 就是属于净的或者是去掉了其他成分的。大家要注意 net price 就是不含其他东西原本的价格， gross weight, net weight, net price, gross price。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封回信。 Dear Sirs, We were very pleased to receive your inquiry of 15th January and enclose our illustrated catalog and price list giving the details you ask forAlso, by separate post, we are sending you a full range of samples. We feel confident you will agree that the goods are both excellent in quality and very reasonable in price. On regular purchases of not less than 500 of individual items, we would allow you a trade discount of 33.13% and a special discount of 5% of the net price for payment within 10 days from receipt of invoice. 那么同样是对方对这封信进行了回复，那么在15号发出去的20号就收到了回信。 We were very pleased to receive your inquiry of 15th January。 要注意固定搭配，首先要对对方的信确认日期。 We were very pleased to do something， 我们很高兴 receive your inquiry， 收到了你们的咨询。那么哪一天呢？把 of 也可以换成 dated， 标志的日期是1月15号。And enclose our illustrated catalog and price list. 那么在随信我们附上了自己插图的目录，还有我们的 price list 价位表。伴随的动作，这个价位表 giving the details you ask for 已经列出了你们所需要的细节。Also by separate post， 那么在另一封信中， we are sending you a full range of samples， 我们已经给你们寄送了全套的样本。 We feel confident 代表我们很有信心，大家要注意 feel 和 confident 在一起，我们要说很有信心也可以说 We are confident You will agree that 你们会认同我们的观点。 The goods are both excellent in quality and very reasonable in price， 我们的货品是物美价廉的。要注意固定搭配 excellent in qualityand very reasonable in price。 那么下面这句话是代表 on regular purchases， 在普通的购买交易中，多少货品呢？ of not less than 500 of individual items， 那么不少于500件。 we would allow you a trade discount， 我们会给你们一个同行折扣。那么大家注意一下，折下去的是 33.13%， 下去 33.33%， 大概这样的一个价位。And a special discount of 5%， 另外还会 给你打一个95折。在什么条件下呢？ Of the net price， 是我们的实价。 For payment， 鼓励你方付款。在什么情况下付款？ Within 10 days from receipt of invoice， 如果你们在收到我们的发票十天之内立即付款的话，我们会另外再打一个95折。所以感觉这个价位是比较诱人的。 Because they are strong, warm and light, polyester cotton products are rapidly becoming popular. And after studying our prices, you will not be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we are finding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demand. But if you place your order not later than the end of this month, we would guarantee delivery within 14 days of receipt. 那么同时，对方公司也对自己的产品大加赞扬。Because they are strong, warm and light polyester cotton products. 那么他们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大加赞扬。大家注意到，他使用的是 they， 代表后文提出的 polyester cotton products， 叫聚酯棉产品。那么大家注意一下，他使用的是 strong, warm and light。那么是属于挺阔、温暖，而且又比较轻，所以这种产品They are rapidly becoming popular， 越来越受欢迎。And after studying our prices， 在对我们的价格进行研究之后 ，you will not be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你们毫无疑问会发现。要注意 ，will not be surprised， 代表是非常自然的一种情况。To learn that， 能得知到 ，we are finding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demand， 我们很难满足大家的需求，因为我们的产品是 hot。很受欢迎，炙手可热的。But if you place your order not later than the end of this month， 所以就是催促对方尽快的下订单。如果你们在本月末之前下了订单 ，we would guarantee delivery， 我们就会保证立刻邮寄。Within 14 days of receipt， 在收到你方货款之后，14天就会把东西寄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卖方呢，他在产品的质量、价位还有服务上都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的。接下来他又有说 We invite your attention to our other products, details of which you will find in the catalog, and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r first order. 那么作为产品的经销商，这家公司非常有经验。在宣传了自己 polyester cotton products 之后，也提到了 We invite your attention to our other products， 请你方也注意我们其他的产品。 Details of which 代表这些产品的细节，这是一个定语从句。 You will find in the catalog， 你们在我的目录手册中也会发现的。 And look forward to， 那么渴望或者叫等待 receiving your first order， 您下第一个订单。要注意 look forward to 后面要接名词性的结构，所以必须使用 receiving 动词加了 ing。 例如我渴望见到你，必须要说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借用每一个机会来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这个商家真的是精明啊。 是这样的，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同时我们也要说呢，收听我们北京外语广播外语教学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是相当精明的。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的节目也一样是在行业中 We are the best and we feel confident， 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对此很有信心。 好，我们节目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同时也感谢王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拜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日语300句广播讲座节目。お元気ですか？ヨレです。 こんにちは、和田です。皆さんお元気ですか？ 学了这么长时间的日语，你是不是有一种想到日本去看一看的愿望呢？ もちろんあるでしょう。ただし、今日のこの最後の入国手続きを順調に済まさなければ、やはり日本に入国できないんですね。 和田君说，如果你要到日本，那么你必须顺利通过今天的最后一道入境手续。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第七课入境手续 入国手続き。了解一下办理入境手续时，我们需要掌握哪些语言表达？ パスポートをお出しになってください。パスポートをお出しになってください。 请出示护照。这将是日本海关对你提出的第一个要求。パスポート、护照。お、什么什么になる、是一个敬语句型。出す、出示、连起来就是。请您出示护照。 パスポートをお出しになってください。 下面紧接着他将会对你提出一些问题。例如，您来日本做什么？ どんなご用で日本においでになったんですか？どんなご用で日本においでになったんですか？ どんな什么样的哪样的ご用贵干おいでになる来去在等意的敬语说法，连起来就是您来日本做什么？ どんなご用で日本においでになったんですか？ 如果是来进修的。例如是到东京大学，你可以这样回答： 東京大学で研修するためです。東京大学で研修するためです。 为了在东京大学进修，研修する进修，ため为了因为，连起来就是 東京大学で研修するためです。 接下来他可能会确认你的签证，例如 ビザの方は半年になっていますね。ビザの方は半年になっていますね。 ビザの方、签证这方面、方表示某一方面、半年、半年、连起来就是。 ビザの方は半年になっていますね。 如果你的签证需要延长的话、他会告诉你。 ビザの延長の手続きを取ってください。ビザの延長の手続きを取ってください。 延長、延長。手続きを取る、办理手续，连起来是。 ビザの延長の手続きを取ってください。 另外，入关时一定还会问到你关于行李的问题，这就要求你要有一些基本的应答能力。例如， 手荷物など全部で三つです。手荷物など全部で三つです。 包括手提行李，一共三个。手荷物など手提行李等，全部全部。手荷物など全部で三つです。 手荷物など全部で三つです。酒は2本持っています。手荷物など全部で3つです。酒は2本持っています。 包括手提行李一共3个、酒带着2瓶。烟和酒都是有限量的报关物品。所以当你需要报关时、你必须会表达、酒、2本、 两根两瓶，持つ带着具有。这句话就是 酒は二本持っています。 如果同时你需要向海关说明你行李的具体内容时，你可以参照类似下面这样的说法。 これには着替えやお土産などが入っています。これには着替えやお土産などが入っています。 里面装有衣服和礼品等。着替え换洗衣服，お土産礼品，や表示并列，入る装有进入。これには着替えやお土産などが入っています。 これには着替えやお土産などが入っています。 除此以外，他还会有可能向你确认。 他のものは入っていませんね。他のものは入っていませんね。 没有其他的东西吧？他のもの、其他东西。他のものは入っていませんね。 蓋を閉めてください。蓋を閉めてください。 请把箱子关上。检查完以后，对方会告诉你蓋を閉めてください。 蓋を閉めてください。 怎么样？十个句子记住了多少？下面再给你一个机会，我说中文，你说日语。想不起来，和田君会把正确答案告诉你。就此机会，你可以再记忆一遍。好，现在开始。请出示护照。您来日本干什么？ パスポートをお出しになってください。どんなご用で日本においでになったんですか？ 为了在东京大学进修。 東京大学で研修するためです。 您的签证是半年对吧？请您办理签证延长手续。 ビザの方は半年になっていますね。ビザの延長の手続きを取ってください。 包括手提行李，一共三件。 手荷物など全部で三つです。 酒带了两瓶。 酒は二本持っています。 这里面装有衣服和礼品等。 これには着替えやお土産などが入っています。 没有其他东西吧？请关上箱子。 他のものは入っていませんね。蓋を閉めてください。 下面我们来听两个场景绘画，你可以想象你正在办理入境手续，试试看你是否能顺利通过入境手续。 A パスポートをお出しになってください。 はい、どうぞ。 お名前は？ オーメです。 どんなご用で日本においでになったんですか？ 東京で1年間研修するためです。 しかしビザの方は半年になっていますね。 はい、そうです。でも大学からの通知では1年間になっていますが。 ああ、そう。ビザは半年で期限が切れますよ。 はい。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 その1週間前に延長の手続きを取ってください。 それはどこで取れ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 出入国管理局で取ってください。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B。 はい、次の方。パスポートと申告書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はい、どうぞ。 お荷物をこの上に載せてください。全部でいくつですか？ 手荷物など全部で3つです。 酒とタバコはお持ちですか？ 酒は2本持っています。 スーツケースの中には何が入っていますか？ 着替えやお土産などが入っています。 開けてください。 はい、スーツケースですね。 他のものは入っていませんね。 はい、入っていません。 じゃあ、蓋を閉めてください。 ありがとう。今天的两个绘画似乎比往常要长一些。但是里面有很多我们原来学过的东西，我想你不会就把它们已经忘了吧？如果想不起来，你可以翻开前面的书复习一下。至于今天的内容呢，你也可以参照书上的76到78页以及82到83页。 あっという間にまたお別れの時間になりました。 又到了和你说再见的时候了。 それでは皆さん、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